各位好，我是子宇。我在网上最常被人家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网上创业要从哪里开始？那每次我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我都觉得要三言两语的去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那为什么呢？不是我懂得多不多，而是关于这个发问的人，他自己本身到底是不是清楚他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你看，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发问者，他们是处在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有一些人，当他们在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他自己本身的定位在哪里，他想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跟产品，然后他要锁定的市场的对象群是谁，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一些什么。他问你网上创业要从哪里开始，他只是想要知道的就是说，他这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现在下一步我要怎么样进入网际网络这个大舞台。那另外一些人呢，在另外一个很极点的一个continuum， 他可能他是处在一个对网际网络其实知道的很少，或者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一个状况。所以当他问你网上创业要从哪里开始的时候，他需要你从最基本最原始的一个起点开始去引导他。你需要开始跟他讲解网际网络是怎么一回事，网际网络里面有哪一些的资源，网上的游戏规则跟网外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还要开始的去引导他，让他开始去想他自己本身喜欢而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他想要怎么样子去自我定位，他想要怎么样去定位这个市场，他想要通过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服务。这两种情况而言，他们完全处在两个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境界。所以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问，他从不同的一个阶段来问，他很可能期待得到的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给第一种人的答案和我给第二种人的答案也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对第一种人来说，他已经知道网际网络是怎么一回事，他现在他要知道的只是说，我怎么样把网外的东西搬上网，或者是说我这些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不想要再浪费时间走冤枉路，你能不能够告诉我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用更少得更多，你有没有这样子一套策略方案。如果是这种人，那我跟他的互动，我给他的咨询，那内容跟我给第二种人的将会完全的不一样。因为第二种人你需要将他从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建立起，然后慢慢带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第二种人呢，好一点的还可能是他懂得整个商业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只是不懂得网上的这个领域是怎么样。第三种人呢，他可能是他对商业的东西他完全都不了解，他对创业的东西完全不了解，怎么样创业，创业成功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他一无所知。第二，他对网际网络也一无所知。那请问，如果处在这三种不同的阶段的人问你同一个问题，也就是网上创业要从哪里开始，你要怎么样子去回答他，你将会发现到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同一个问题，你是不可能针对这些不同的对象群给出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的，同意吗？ 一个答案要给的能够让对方心悦诚服，要能够真正的解答到对方的问题。那我们一定要根据对方的处境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处在第一种情况，你要回答他的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就是一个把往外跟往上接轨的一个问题而已。第二种人，你还要开始去建立他对网际网络的整个概念，但是比较放心的是，他对于整个商业的运作，他其实他已经知道了。那来到第三个阶段呢，那种人他又不一样了，他完全不了解商业世界是怎么样运作的，他不晓得说创业其实就是要传递别人需要的价值，他不知道说网际网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可能连电子邮件网站这些东西他都知道的很少。所以如果说下一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的话，也就是网上创业从哪里开始的话，那我现在鼓励大家来听这一段的录音，这个播客，然后好好的去想回去，到底你自己是处在哪一个阶段。没有所谓说哪一个阶段比哪一个阶段更好、更聪明或者更高明，因为每一个人进入市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没有高低之分，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立足点在哪里，你的出发点、你的起点在哪里，否则别人是不可能帮到你的。而不管你是处在哪一种阶段，要把你从你现有的这个阶段带到一个你开始能够进入这个大舞台，能够知道你应该怎么样运作，怎么样赚到钱，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完的，这可能需要针对不同的阶段的人，我要制作出不同的教程，针对这不同阶段的人做出个别不同的咨询。所以提供这样子的一种有价值的增值的这个服务与产品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在为对方创造更大的价值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服务将会是收费的，就是那么简单。提供别人需要的价值，为别人的生命增值，从中赚取属于自己应得的利益，这个是天公地道的。大家好，我是子宇，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欢迎写信给我讨论，大家可以到我首页右上角联系子宇的这个链接写信，或者是 Skype 给我。谢谢大家的收听。